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走这个路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方向，这个目标决定正确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现前我们在学习，我们在念佛，都是做预备功夫。到极乐世界真的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好也好，坏也好，都不要计较。啊，用一个清净平等心去看待，好，很好，坏也很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绝对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被染污了。啊，不善的染污是恶业，善的染污是善业，通通是染污。啊，所以善与不善都不要去理会，通通放下。啊，只有一句佛号，这就对了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：一佛念佛，一佛是相佛。起心动念想，就想极乐世界，就想阿弥陀佛。开口要说话，就念阿弥陀佛。除了无量寿经，念了这个注解之外，什么也不要看了。啊，不需要知道的事情，一开不要去接触。这就对了。48愿，核心的一愿就是第18愿。啊，这一愿真正给我们说清楚、说明白了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遇到这个法门，不能往生。关键呢，他能不能接受？啊，能接受的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即使造作重罪、忤逆罪、失恶罪，乃至于谤法，啊，只要他一口气还在，他真正能忏悔，真正能认错，啊，发真实愿，后不再造，念佛通通都能往生。这是说到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啊，凡是不能往生的，这众生自己不肯回头，不是佛的神力达不到啊，佛的神力确实达到了啊，我们要知道回头，知道改过。为什么弥陀可以说是我们信的圆满的流露，做错事情不肯忏悔，不肯认错，这是恶中最大之恶，与自信完全相违背，不是佛不原谅你，是自己不原谅自己。这个道理要懂。如果怪佛不原谅我，那是罪上又加一等罪。啊，佛没有不原谅的。 啊，是自己不肯回头，不肯认错，啊，不能怪任何人。懂得大乘教义，就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明白之后晓得，人生在世，无论在哪一道，生生世世，自己对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。啊，自己所做，自己所受，完全相应。确实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啊，包括我们动个念头都在造业。啊，这一个念头善的善意，这个念头是恶，那就是恶意。起心动念都在造业，何况言语造作。啊，地藏经上说的话一点都不错，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，无不是业。啊，凡夫粗心大意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啊，有意无意之间，我们造业从来没有断过，一分一秒都不断，都在那里造。这个道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的人，他有福了。啊，他终于明白过来了，不再迷惑了。明白之后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那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他起心动念没有别的念头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心上有佛，口上有佛，看一切众生，个个都是阿弥陀佛，不再有怨恨了，不再有烦恼了。啊，他一生决定往生成佛。毫无疑惑啊，这是一个觉悟明白人啊。如果还贪图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、财色名利，依然糊涂，没有觉悟啊。觉悟的人呢，自然他会把这些东西放下啊。为什么？无量劫来就是这些东西障碍，不能往生了。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障碍，早就往生了，怎么会拖到现在？那现在认清楚了，认明白了，还能不放下吗？那就他自然放下了，不需要人劝他。一切缘都要放下，随缘嘛，什么都好啊，一切都随他去吧。啊，我丝毫都不染着了，我念念求生极乐世界，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， 这个世间事不再过问，你的心定了，你的心开明了，你的心觉悟了，这决定的事。啊，时时刻刻要提醒，怎么还会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之处。起心动念太微细了，我们不能觉察，暂时不要去理它。啊，至少分别执着这个相很粗，我们很明显的觉察到，能不能不分别，能不能不执着。要在这上下功夫啊，依然分别，依然执着，我们求往生就没把握了。啊，那什么叫忏悔？我一切不分别了，一切不执着了，我就执着阿弥陀佛。我就分别阿弥陀佛，这叫放下了。啊，万缘放下，只留一个。这个要在八万四千法门不行，不能证果。但是在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。这就是净土胜过八万四千法门的道理。弥陀经上说得非常好，教导我们知持名号，知是知足，持是保持，也就是放得干干净净，我就执着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就保持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全没有了，这能带往生。顿轮精分，邪邪存成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就是印光大师一生的写照。这十六个字是印光大师传心的法印的，不可思议。谁要集成呢，谁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所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有没有学教也没关系。啊，有没有参禅，啊，有没有持戒，统统没关系。只要跟这四个字对上号了，就决定往生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就妄言放下了。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什么都带不去，这要懂得了，每一样东西能带去的。啊，你想这个想那个，都是留念这个世界，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 想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能不放下吗？啊，你要问郭罗江，你还有什么想的？他摇着头告诉你，没有了，没有想头，没有留念，没有需求，啊，只有一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才能生极乐世界。你世出世间法不起一个念头了，这心死了。那回顾要这样子，才是真正回顾。有丝毫留念，回过里头还有障碍，想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啊，带一点小利益，殊胜利益得不到。你修得很好，天上人间的人对你都恭敬，都赞叹。啊，你得的是名闻利养，得这个东西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你得不到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我们不能把路走错，走错了太可惜。这个法门得到不容易，真正是开经记上所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遇到彭吉清居士说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我们也逢到了，为什么不珍惜？为什么不老实？啊，不听话，不肯真干，这么好的缘分错过。今生往生就难了啊！那么对于世间名闻利养，这个得到了，啊，世间人认为这个人成功了啊，这人是个伟人，啊，是个大修行人，得到这些称赞，啊，依旧还搞六道轮回，那么二十七愿呢，就是一句话，六个字，啊，常修殊胜梵行。持戒就叫梵行，啊，持戒是断欲， 啊，这个月里头有财色名利啊，财色名利这四种月是以淫欲最猛烈、最难断啊，其他的比这一条都容易断。我们在经教里头常常用情执这两个字来形容啊，情执是非常非常难断的啊，情执是贪爱的根本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。贪的核心是什么？贪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情执。这个东西不好断啊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六道轮回的根，只要它不断，六道就不断，它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那么断烦恼要从最严重的下手，像治病一样啊，身上有很多病，哪一个病是致命伤，是要命的，先治它，把它治好了，其他的慢慢再调理调理。断烦恼也如是，跟这个道理相同，必须它严重的啊。那么贪的最重的情执，嗔恚最严重的是傲慢，愚痴最严重的是怀疑啊。真正用功夫的人，断情执，断傲慢，断怀疑，贪嗔痴这个三毒啊，就能够远离了。啊，不从这三方面下手，贪嗔痴不容易断。啊，非常困难。啊，我们自己凭自己的能力修，修到化身菩萨的地位，真的要无量劫。一生绝对做不到啊。啊，生生世世，谁能保证生生世世的人生，生生世世闻佛法？保不住啊。在人生又到人间的投胎了能保证遇到佛法吗？能保证遇到净土吗？遇到能相信吗？一层一层的难关，每一层难关都不容易破除啊。所以佛才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这个话的用意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生闻佛法，应该知道珍惜，得来太不容易。啊，珍惜就得要认真干了。啊，要学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 就在境界里头，叫历思练心。啊，思要经历，不经历，你没有经过锻炼。啊，所以必须要经过锻炼，在锻炼当中，不起心不动念，真的，没有经过锻炼，是假的。啊，假的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自己以为是真的，功夫真不错了。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起心动念就假的。怎么办呢？天天练，时时刻刻练。啊，静中念的方法极端的微妙，就是念佛。啊，起心动念了，赶紧念佛；分别执着了，赶紧念佛。啊，务必使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通回归到阿弥陀佛。我的念头起心动念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别的法门是没有念头啊，这很难啊。净宗法门准许你把所有念头归成一个念头，这个好办啊。啊，这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稍稍试试就晓得了，没有念头是不可能。往念一个接一个，哎，现在用阿弥陀佛代替一切妄念，代替一切杂念，只许这一念，不能有第二念，这方面就成功了。微妙到记住，这就是定啊。那我们的定就定在阿弥陀佛上啊，就定在这一句佛号上啊。如果定在阿弥陀佛像上，那是观相念佛，观想念佛，没有这个持名方便啊。定在佛号上叫持名念佛，十六观里头第十六观最后一关啊，最后一关也是最殊胜、最微妙的一种念佛方法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念佛，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念佛的时候有杂念，念佛的时候有妄想。妄想杂念纠缠，让你念佛功夫不得了。我们想不想往生？真想往生，那你真要放下。这个地方放不下，心里想往生是去不了的。啊，真正要想去，一定要放下，不能再搞假的了。啊，今天有许多同学告诉我，他们有缘，有这个条件。想见道场利益众生啊，画的这些图给我看，我看规模都非常大啊，哪里去找那么多真修行的人 真正修行人不会去住那个道场啊，真正修行人就在现实生活环境当中修什么？修念佛三昧啊，这个地方住镇定居就是念佛三昧啊，就在现前环境当中，他得定了，定在这一句佛号上啊，见色闻声跟大家和光同尘，心里头全放下了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，就这一句佛号，他发喜充满，他信心十足，决定得胜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先求着，先同佛心，一心念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心。一心愿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啊，一心持名就是阿弥陀佛的德心愿的心全同阿弥陀佛了，这叫住于定居啊。啊，我们念佛如何入真定居？这个真定就是定在佛号上，除佛号之外真放下了。先开始的时候，世间所有一切事都不要管，到自己真正定住了，管事也没关系啊，管一切事心还是定的，这就可以管事。管事的时候妨碍我心，心不清净的时候千万不能管啊，到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了可以啊，也就是说处理事情的时候心里还是阿弥陀佛啊，事情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也先去管事啊，管完之后立刻就回归到阿弥陀佛，那些事情没有放在心上这个可以啊，如果管事心上还有那个事的影子就不行，那就不是真定居了。你要提高警觉，真求往生一定要放下世间事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放在心上错了。无量劫来不是没有学过佛，大家都有善根，为什么没成就？就是没放下，这一生当中还不肯放下，那依旧不能往生。 还是搞六道轮回，这就错了。我们总希望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。一切诸法，世间法、佛法，通通随缘，绝不攀缘。行缘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叫攀缘。认真去把贪嗔痴慢疑淡化，开始断断不了，要淡，越淡越好。如果是一年比一年淡漠，这就是很大的进步。断到最后啊，自自然然好像都没有了，这是好境界。这个心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你就真苦了。这一生修道功夫成片，烦恼习气淡薄了，决定得生。所以这一次的缘分决定不能错过，必须要知道三界六道乃至十八界全是假的。金刚经上讲了真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大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这一切法梦幻泡影之法，决定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不要以为你得到什么，你拥有什么假的，包括你身体你都得不到。人真正呢抓紧时间修行，那一定要分秒必争，这是人生头等大事，第一桩大事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了。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摆在面前什么事情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对于这些假的东西随缘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什么都好，随他去吧。念佛要紧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没有真实智慧，没有大福报，想修世间福都修不到。我们世间福不要了，不修了，专门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世间福报修不到了，就把它放弃，就不要它。在这上面操多少心也都是空的。成慧是地狱的因呢。人常常发怒，对自己身心有重大伤害，果报在地狱。 啊，这何苦来呢？全是看不开。啊，名闻利养放不下。才招来这些祸害啊，全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不知道身心世界全是假的，全是空的啊，所以他真的做错了。三善道三恶道是众生所造善恶业之所照感，本来有没有呢？没有，所以佛说他是梦幻泡影，他真的没有业感变现成的。我们今天这个境界业感所变现成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我们读了、听了，一定要回归自信，就得受用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在哪里？就在心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，就是现前，不是讲过去，不是讲未来，不是讲别人，是讲自己。那你要往这上面去体会的，你就会开悟，你就会明白真正的所有。啊，许许多多人学佛不得受用，以为是什么佛经上所讲，在为他们讲的，与我不相干，不是为我。这种念头人呢，太多太多了。学一辈子佛，一点受用没得到啊，都是听佛讲别人。与自己不相干，真正得受用的人，那个念头啊，给这个人恰恰相反。听佛讲解，字字句句都是讲我自己，没有想到佛有一句话是讲别人。啊，这是古大德所说的，直下承当。啊，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为我一个人，与别人都不相干。他全盘接受了，入国依教奉行，他就成就了，他就解脱了。要把这些烦恼断尽，怎么断尽？就是放下，知道这些烦恼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说为什么要放下？它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不放下，惹很多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六道轮回的果报，你把它放下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你能够把它回向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。啊，我放下烦恼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就想亲近阿弥陀佛，你一定如愿得偿。 啊，修行诸位要记住，真正修行就是在境界里头练清净心，不染着，这叫真修啊，真干啊！啊，这是过去张家大师所说的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形式是干什么？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是戒严大众的。啊，真实是自己说理，自己能不能超越，这叫内功。啊，外面那是度化众生的，做个好榜样叫人看，是戒严大众，是慈悲心。啊，自己真干是清净心，啊，清净平等就是自己，大慈大悲是别人。真功夫啊，吃饭这个菜味道不错，加一筷子还想加一筷子，这不行的，染污了。我加一块，第二块不能加，还是被染污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了。啊，有没有吃出平等的味道？平等的味道叫真味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分别心。啊，吃饭的时候还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凡夫啊，没功夫啊。啊，天天吃饭都不知道在这练功夫，天天搞凡夫，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哪一天吃饭的时候，一切味道是一味，这真功。一味里头有没有酸甜苦辣咸？当然有。如果没有，那你不叫白吃吗？不是有问题啊！啊，酸甜苦辣咸有啊，但是引不起你的贪嗔痴慢，也引不起你的分别执着啊。别人不问，真的没有分别执着；问起来，对答如流。啊，那是慧啊，定慧等修啊，吃饭的修定修慧啊，穿衣服修定修慧啊，干一些工作都是修定修慧，没有一样不是修定慧啊。那我们的净宗的定慧是怎么修呢？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啊一句阿弥陀佛是定也是慧啊，所以我们吃饭念阿弥陀佛啊，干什么都念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一天到晚的功课怎么样要把身见呢淡化，这个要智慧啊！许多人做不到，智不足啊！智从哪里来呢？智一定从经教当中来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经说法49年？为什么无量寿经多次宣讲？我们从这个地方深深去体会，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啊，那就是帮助我们看破。 啊，至于放下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佛不说，不重视这个。你看破了，你自然会放下。啊，你看这个例子所说的，见惑不断，则不能入圣流，势必常轮生死，余处无期。这几句话就是智慧，这几句话就是教我们看破。真看破了，你能不放下吗？啊，那你要不放下，那就肯定了，你入不了圣流。入不了圣流是什么？小乘粗果没分，大乘粗信没分，永远在门外。真正功夫成片了，叫真定律。为什么？你决定得胜啊！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功夫成片的时候，有一个境界出现，你看到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通通是阿弥陀佛，你听到所有一些音声都是阿弥陀佛的法号啊，全变了。这个时候叫镇定局，你决定往生，你决定成佛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没有白讲啊，你是因此而得度，因此而入镇定局，因此而成无上道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贪即生者，天天想着自己就生。啊，想着自己的念头。啊，念头是心，肉体是身，这个东西严重的执着，不能放下。啊，佛法的难就难在此地。佛法入门的条件，放下身心世界。你看，身心放下了，一切所有的都不在乎。有什么心态对他呢？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心平了啊，丝毫计较都没有啊。有钱很好，没有钱也很好啊。有钱要想着如何把这个财利益众生，啊，弘传佛法，啊，没有钱好，好事不如无事，啊，更好，随缘呢，不许攀缘。做好事要钱，去找钱去做好事，错了。好事不如无事。那钱滚滚而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叫你做好事。念佛功夫的前身，不是说 念佛多少，与念佛多少不相干。啊，你念佛念了一辈子，功夫浅不深。啊，功夫怎么说呢？与定、戒定相应，这功夫，特别是定功。啊，我天天念佛，念一辈子，但是念佛里头有妄念，有杂念，这功夫浅。啊，人家念的少，一天只念个十声、二十声。啊，但是深深里头没有妄念，深深里头没有杂念，那个功夫就深。啊，所以念佛的时候要放下万缘，什么念头都不要想。啊，自己早晚如果有定课的话，做早晚课，把电话线拔掉，啊，门关起来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静心，不要有一点点扰乱，啊，这是从功夫上说，啊，这些东西最容易破坏你的功夫。啊，那么最忌讳的时候，念佛的时候还想别的东西，啊，这把你念佛功夫通通破坏掉了。啊，念再多都得不到受用。啊，所以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智慧福报是属于果，果必有因。啊，念阿弥陀这个因无比的殊胜。啊，这得利益了，没有边际。啊，能力无始重罪。能成无宗的佛智，啊，无宗是没有止境的佛报跟智慧，啊，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搞清楚了，那个人肯定是一分一秒都舍不得空过。那为什么呢？一秒钟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了。那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灭无量罪业，成无宗佛智啊。我们世间人啊，总心里想着一本万利啊，这个一本不止万利啊，无量的利益啊，他为什么不念？他还有杂心闲话，那就是他对这个并没有了解的透彻啊，所以把自己的时间，这一天时间浪费了，空过了啊，把佛忘掉了。念佛没有人的地方可以出声，大众在一起的时候默念啊，我这一生见到一个人，张家大师啊，他念的是咒，跟念佛效果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实在说呢，这是古大德讲的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为什么？经文太长， 念的时候总有杂念妄想夹杂在里头啊，这个短夹杂不进去啊。但是最短的阿弥陀佛四个字，没有比这个再短的，所以念珠不如念阿弥陀佛啊，古大德说的经验之谈呢、啊，不是随便讲的，真正觉悟了决定没有时间去打妄想，没有时间去设闲话，尤其年岁大了，在这个世间光景不多了，每一秒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啊，怎么可以让它空过？念阿弥陀三次，灭无始重罪，念阿弥陀一佛成无宗法智，我们懂了没有？好像是懂了，其实没懂。为什么要真懂了？这还得了啊！我每一秒的时间我都这样，我都不肯浪费，那就叫真懂啊。啊，一天到晚还杂心闲话，念了几句佛号，这不是真懂。真懂的时候分秒必争啊，决定不会浪费一秒钟的时间，我这一秒钟成就我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，哪有时间跟你讲闲话了，这真懂啊。所以说真干的人就真懂啊，不干的人没懂啊。啊，现在我们确实是无比殊胜，也是无量的幸运，我们遇到净宗法门，净宗法门只一句佛号全解决了，全摆平了啊，自心觉、自心正、自心清净都在这一句佛号上啊，这一句名号具足无量无边性的啊，圆满的，没有欠缺的。怎么样记得？怎么样消业障？啊，最有效果的方法是念佛啊，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用真心是会吃亏啊。别人有虚伪的对我，我也老老实实对他啊，吃亏上当不怕，为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啊，一定要守得住，我愿意吃亏，我愿意上当啊。别人欺骗我，骗我的财物也好，骗什么都好，这些东西我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谁得到都好，不要去计较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